南无大乘妙法莲花经。现在是妙法莲花经卷第四，500弟子受记品第八。尔时，富罗那弥多罗尼子从佛闻是智慧方便，随意说法，又问受诸大弟子不入多罗三藐三菩提记，复问宿世因缘之事，复问诸法有大自在神通之力，各位曾有心境永耀，即从坐起，到与佛前头面礼坐，却住一遍，瞻仰尊严，目不沾舌。下边呢，三周说法受下根记有两段文，一个是受1200人记，第二呢是受2000人记。受1200人记有两段，一个是受满慈子，第二受1200人。受满慈子又分为两段，一个是末临解，第二是如来速成。第一末临解有二，一个是竖起得邪欢喜，这就这段文。竖这个得邪欢喜，先述得邪之由，就是舍利，就是这个尔时，就是上来如来说这个化成玉品之后，500弟子。得邪之由有四，一者由于文上边的这个法说周、譬说周开散显一，此中呢是第三是因缘说周，由于上面已经听到佛有法说一周，有譬喻说一周，这是第一个啊灵界之由。这文中讲，文中讲啊，从佛闻是智慧方便随意说法，智慧就是灵，上边法说、欲说、两周说法，智慧是显实，开权显实嘛，方便随意是灵，法说、譬说这个两处的开权。这是灵解之由的一。第二呢，上面这法说周闻受舍利弗等5人记，这舍利弗跟大迦摄等 四人，一个五人记。这个五人记就是朱大弟子记领开权受菩提记，就是领显实。第三，复问宿世因缘，先教无上道。那么现在呢，还说《法华经》。先教无上道就是领权，还说《法华经》是显实。所以说，这常与师俱生，见教以佛道，这就是开权了。第四，复问大自在神通力，是观彼久远犹若今日，就是指啊大通之圣佛啊，也是沉淀劫前啊，这过去为之结缘的权力化成如彼导师，一个即全师而已。这个此中呢，这个灵写下边这个文字，都是一般术士的，把这个文呢，大致顺一顺就可以了，没什么可以多讲的。由上面灵解之，由上面所说这个四个意思，所以说是心境永耀。心境除涅槃之盖，破无明之壑啊，所以说我这心境永耀。灵血就是开悟之见啊，所以说是开悟之见是大乐欢喜。下边呢，头面礼度却度一面呢，这是讲这个外表的形式。下边第二颗，竖起默念灵血，而作是念世尊甚奇特，佛为稀有，随顺世间若干种性，以方便直见而为说法，发出众生处处贪著，我等与佛功德言不能宣，为父世尊能知我等甚心本愿。默念灵血，这个灵血啊，有发言灵血，有默念灵血，此中呢是默念。这个文有两种意思，一个是默念灵血，第二呢是为佛世尊下明，莫求法迹请迹。法迹就是开权，请迹就是请佛给予受迹啊，因为这个法说周、辟说周，舍利弗四大弟子都蒙福受成佛之际，那么此中呢，到了因缘说周啊，也要请佛受记，受过了咱们三宝对记。所以有人问呐，前二周得物皆发言灵血，此处为什么默念灵血呢？答：前为下根为物，是需张言劝动。前呢，就是指这个法说、预说两周， 因为他下边人没有开悟嘛，所以张眼劝动，令下边已悟，啊，不是这，进下边已悟，无所劝动，所以故默念也。这就世界习禅上讲，又上来但灵血，不求法迹，言则不显，今一写一发，一写故故念，必悟即显故故默，默念允离。这是讲这个对治系统，又默念灵邪，是叫做大灵邪啊。像《净明经》中说了啊，默然啊，这个是《净明经》就是讲这个不二法门，到了最后问那个维摩居士啊，如何是诸佛不二法门的默然啊？那个不二法门呢，不是用嘴可以说的，默然是真入不二法门也，这叫做为人。又全是不可思议，非言非念，而言而念，非言而言，所以上来口沉灵邪，这非念而念，所以现在下根呢是默然默念灵邪，这是就第一系禅讲的。问前来何意不求法迹呢？大为下根未悟故，今下根已写全化示度，若下根法迹，则知中上一全。若要上中先发，则于下根不变。底下呢，世尊甚奇特一下，这是领时之。随顺世间若干种性而为说法，是领如来的全智。这是领这个方便之中开显之意啊，拔出众生处处贪著，是领上文火热之中开显之意。我等于佛功德言不能宣，是领药草一品当中的如来富有无量功德等，求法迹中言我等者同念请发诸人迹啊。下边呢，我等身心本愿，这个身心就是三世助宣福化之本怀。本愿呢是本求无上大菩提，从身心故须发迹，从本愿故须受迹。这是这一段呢讲这个灵邪。下边，而是福告诸比丘，汝等见识富罗诺弥陀罗尼子否？我常称其欲说法人中最为第一，亦常叹其种种功德，静听护持助宣我法，能与四众释教立喜，具足写事，福至正法，而大饶益通烦恨者，自舍如来无能尽其言论之辩。这就是第二如来事成，如来速成，速成当中有长文有偈颂。长文有两，一个述本偈， 第二人受记。书本记有三，一就释迦是行音法记，第二要过去是显其本行，第三要三世佛所修因。这是第一，就释迦是行音法记。什么叫做释迦是行音法记呢？这是富罗诺啊，是释迦牟尼佛现世当中，就是这个啊，释迦牟尼佛的这法华会上，富罗诺大弟子行音。富罗诺过去那都是大菩萨，甚至说是九成正教的诸佛再来示示化的。现在呢，人说是一佛出世，千佛护持，示现行音。行音呢？什么叫行音呢？接受佛的小乘教，修小乘法，正小乘果，这个就是行音啊。法记这个文呢，是汝等不告诸比丘，汝等见是富罗诺弥陀罗尼子否？好像带有一种问话啊，有两种意思。一个见其即为小佛啊，是不是看到富罗诺即中为小？为小呢，就是世间做小乘人的。第二，见其本功德否？